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齐军的散文《故乡的农历新年》和《泪珠与珍珠》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《破窑记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齐军大约在上世纪末旅居美国，在美国期间，他也写了不少怀旧性的文字，怀念亲人、诗友和风俗。今天我们要欣赏的《故乡的农历新年》就是他在美国写的排解乡愁的作品，请欣赏《故乡的农历新年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天寒岁暮，在异国风雪漫天的夜晚，既无围炉之乐，复少话就之趣。扭开电视机，唱的都是些不入耳的洋腔洋调，真是老来情未减，只落得屈指数流年了。倒是想起在台北时，每年大除夕，各电视台都有精心制作的特别节目，引歌星集集一堂，团圆拜拜，恭喜新年，与噼噼拍拍的鞭炮声烘托出一片喜气洋洋。我最最怀念的还是儿时在故乡过新年的欢乐情景。那时我才七八岁，家庭教师总要在腊月23夜祭送灶神，新年序幕开始以后才放我的年假。从腊月24到正月初五，5天年满就要照常上课了，所以这10天是我一年里的黄金时刻，天天在母亲或老长工阿荣伯后跟来跟去，学说吉利话，数数目数到4，一定要说两双，吃橘子时一定大声地唱大吉大利买田买地，跨门槛一不小心跌一跤，赶紧爬起来连声地念元宝元宝滚进来。阿荣伯听得呵呵笑，母亲高兴起来会递给我一块香喷喷热烘烘的甜年糕，我就边吃边说年糕年糕年年糕。那时父亲远在北平，但每年冬天都会托人带一件新棉袄给我过新年。腊月24那天，我总是对着大镜子把新棉袄穿上，照前照后一番再脱下来，嘴里喃喃念着妈妈说的现在不穿，大年初一才穿。母亲在一旁笑嘻嘻地说，初一着新衣，一年都顺利。她又说，明年你阿爸回来一定会带一件闪花缎旗袍给你。于是我就眼巴巴盼望着漂亮的闪花缎旗袍，尽管盼望落空，父亲并没回来，但母亲每年仍要高高兴兴地忙蒸糕忙酿酒，吩咐长工做给乞丐的富贵年糕，红糖要加足，不要掺糖色。阿荣伯也说，一年一回嘛，要他们大大小小吃得高高兴兴的。他特地雕了一方小模型给我做糕用，我学大人们把蒸熟加了红糖的米团一个个嵌在模型里压平，等凉了倒出来就是整齐有花纹的年糕。 我把自己做的小年糕和大人们做的大年糕一一排在木板上。阿荣伯用毛笔蘸了洋红水，在每块上点上一点，就是富贵糕了。我抢着点洋红的工作，点一块念一声大吉大利。母亲说，大乞丐给大年糕，小乞丐给小年糕。阿荣伯又用米团做了大大小小的元宝。正月里，乞丐们常常是祖孙三代像一条长龙似的游来了。阿荣伯就把大元宝捧给白发老人，小元宝给他们的孙儿孙女。看他们一个个脸上浮现欢乐的笑容，老人们连声念，天保佑你们大富大贵，明里去了暗里来。我眼看他们牵着一大串孩子走了，常常问阿荣伯，明年他们长大点了，还当不当乞丐呢？他们为什么不上学呢？ 他们读什么书？长大了能学会一点手艺，有个正当工作，就算好的了。 母亲却叹口气说，只怕他们从小跟着大人讨饭学懒了，不肯学手艺，这就叫穷人的命，富贵的病啊。小帮工阿喜说， 不会啦，我小时候也当过讨饭的嘞，是三化阿王公公把我送给你们家的，太太和阿荣伯收留了我，我不是很勤奋吗？ 阿荣伯用旱烟筒轻轻敲一下他的头说， 像你这样的好命有几个？ 我悄悄地跟阿喜说，我们劝大乞丐不要带他们的孩子来讨饭，送他们去小学读书并不要钱的呀。阿喜摇了摇头说， 办不到，你不知道，过年时来的小孩并不都是他们自己的儿女，只为想多讨点年糕，要了别人的孩子来轮流冒充儿女的。 我听得心里茫茫然，问阿荣伯为什么他们愿意跟别人讨饭，阿荣伯却又只顾抽旱烟不作声了。阿荣伯和阿喜一老一小，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越是过年我越黏着他们，跟阿荣伯在谷仓里摆上元宝，跟阿喜在大年夜点风水烛，母亲把山薯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，插上竹签，点燃了小蜡烛。我帮阿喜提篮子，在大院落各处摆上，整栋房子都显得亮黄黄，一片明亮。母亲和阿荣伯都念念有词地说，风水烛，年年丰足，年年丰足。就在这样欢乐的祝贺声中，农历新年开始了。 再请听《泪珠与珍珠》，这篇文章曾经入选中学语文课本。我读高一时的英文课本是奥尔科德的《小妇人》，读到其中马区夫人对女儿们说的两句话，眼因多流泪水而寓意清明，心因饱经忧患而寓意温厚。全班同学都读了又读，感到有无限启示。其实我们那时的少女情怀并未能体会什么忧患，只是喜爱文学句子本身的美。又有一次读谢冰心的散文，非常欣赏雨后的青山好像泪洗过的良心，觉得他的比喻实在清新鲜活。记得国文老师还特别的讲解说，雨后的青山是有颜色有形象性的，而良心是摸不着看不见的，聪明的作者却拿抽象的良心来比拟具象的青山，真是妙极了。经老师一点醒，我们就尽量在诗词中找具象与抽象对比的例子，觉得非常有趣，也觉得在作文的描写方面多了一层领悟。不知愁的少女总是写泪与愁的诗，看到白居易新乐府中的诗句，墨染红素丝，图夸好颜色，我有双泪珠，知君穿不得，墨尽烘炉火，颜气涂香逼，大家都喜欢的背。老师说，白居易固然比喻的巧妙，却不如杜甫的四句诗，既写实却更深刻沉痛，境界尤高，那就是墨自使泪枯，收乳泪纵横，眼哭即见骨，天地总无情。他又问我们，眼泪是滚滚而下的，怎么会横流呢？我抢先回答，因为老人的脸上布满皱纹，所以泪水就沿着皱纹横流起来。大家听了都笑，老师也微笑说，你懂得就好， 但有多少人能体会老泪横流的悲伤呢？人生必于忧患备尝之余，才能体会杜老眼哭见骨的哀痛。如今政策开放，在返乡探亲的热潮中，能得骨肉团聚，相拥而哭，任老泪纵横，一书数十年阔别的郁结，已算万幸。恐怕更伤心的是家园荒芜，庐墓难寻，乡亲们一个个尘满面，鬓如霜，那才要叹未老莫还乡，还乡须断肠。这也就是探亲文学中为何有那么多眼泪吧。说起眼哭，一半也是老年人的生理现象。一向自诩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外子，现在也得向眼科医生那儿借助人造泪，以滋润干燥的眼球。欲思老泪纵横而不可得，真是可悲。记得儿子幼年时，我常常要为他的冥顽不灵气而掉眼泪。儿子还奇怪地问，妈妈，你为什么哭啊？他爸爸说，妈妈不是哭，是一粒沙子掉进他的眼睛里，一定要用泪水把沙子冲出来。孩子傻愣愣地摸摸我满是泪痕的脸，他哪里知道他就是那一粒沙子呢？想想自己幼年时的淘气捣蛋，又何尝不是母亲眼中催泪的沙子呢？沙子进入眼睛，非要泪水才能把它冲洗出来。难怪奥尔克德说，眼因多流泪而寓意清明了。记得有两句诗说，玫瑰花瓣上颤抖的露珠是天使的眼泪吗？想象的真美。然而我还记得阿拉伯诗人所编的故事，天使的眼泪落入正在张开壳赏月的牡蛎体内，变成一粒珍珠。其实牡蛎是为了努力排除体内的沙子，分泌液体将沙子包围起来，反而形成了一粒圆润的珍珠。可见生命在奋斗过程中是多么艰苦，这一粒珍珠又为使不是牡蛎的眼泪呢？最近听一位画家介绍岭南画派的一张名画，是一尊流泪的观音坐在深山岩石上。他说，因慈悲的观音愿为世人负担所有的痛苦与罪孽，所以他一直流着眼泪。这也就是奥尔克德的因多流泪水而寓意清明的境界吧。 好了，齐君的散文故乡的农历新年和泪珠与珍珠我们欣赏完了。故乡的农历新年，喜庆中带着伤感，甜蜜中夹着悲凉，很有齐君散文的一贯风味。泪珠与珍珠虽然简短，却有一定的哲理，是很好的教育性文字，入选中学课本，想来这也是原因之一。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大家带来根据王实甫的剧本《破窑记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，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相传北宋时期，洛阳城里有个员外叫刘仲实，广有家财，享誉一方，膝下有个女儿取名月娥，不仅容貌秀美，而且女工诗画样样在行，可谓才貌双全。刘员外把女儿爱如掌上明珠，决心替她挑选一个相配的丈夫。由于挑选太苛刻，眼看女儿到了出阁的年纪，也没相中一个称心的女婿。刘员外于万般无奈之中，忽然想出一个主意，他让仆人在大门口搭起一座彩楼，定下一个吉日，传出话去，到那天要小姐登楼抛掷彩球，自选夫婿。这个消息一下子轰动了整个洛阳城，到了选婿那天，成百上千的人拥到彩楼跟前，把刘府前挤得个水泄不通，有来应选的，也有来看热闹的。在来看热闹的人当中，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，一个姓吕名蒙正，字圣公，一个姓寇名准，字平仲。

踉踉跄跄走回家去。将近破窑，见雪地上有一串刚踩出的脚印，心想平日里尚且无人到这寒窑，这大雪天会有谁来，赶快走进去一看，不禁呆住了。只见地上一片狼藉，尽是饭碗砂锅的碎片，连仅有的几双筷子也被折断乱扔在地上。妻子正坐在炕沿上拭泪，吕蒙正忙问出了什么事，月娥小姐抽泣着向他讲述了事情经过。原来小姐母亲惦念女儿，担心她熬不过饥寒，执意要来寒窑探望，刘员外拗不过，又想女儿既吃了这么多苦头，说不定已有后悔之意，于是叫个仆人跟随，带上些吃的穿的来到寒窑。月娥小姐见到父母，止不住的泪水长流，刘员外乘机劝她抛舍吕蒙正回家去，谁知月娥死也不肯，连带去给她的饭食都要等吕蒙正回来才肯吃。刘员外火冒三丈，把女儿大骂一通，还不解气，又把窑里的锅碗瓢盆统统摔碎，领着夫人气哼哼地回去了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根据王实甫的剧本《破窑记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。王实甫是元代杂剧作家，大都也就是北京人，他存世的剧本有13种，其中以《西厢记》和《破窑记》最为著名。《破窑记》的主角吕蒙正在北宋时实有其人，但剧本的故事情节多属虚构，作品围绕贫富悬殊展开戏剧冲突。明天我们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不能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人物空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。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您能来，看妈妈了。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，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了，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，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。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，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，有我父母怎么办。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，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，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，我说我喂你吃吧，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，咕噔一下跪那儿了。 今晚拍案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，我喜欢读书，也喜欢历史，走进书中的世界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